现在时间半暝十二点。 全球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 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今晚 DJ Peter。 今天呢，在现场陪伴我们的是亚伯斯先生。 有个是曼先生，我是亚伯兄，晚安。 部落的那个新年快乐的说法， 新年快乐， 很尴尬。 我其实没有特别这一句啦，但是可以把它解释一下，就是新年就是 Faibaji Velhu， 就是那个月亮是新的，新年 Faibaji Velhu， 然后 Yogewas 就是问候，就是新年快乐啊。Yogewas no Faibaji Velhu 就是新年快乐。 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嗯，好臭哦，怎么到处都是烟味啊？ 哎，你这样说就不对啦。你不知道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吗？ 你那哪只是饭后一根烟啊，像你这样没节制的抽，没几年就真的当神仙喽！ 哎，别诅咒我！ 仅限给各位瘾君子，身体健康的快乐远过于抽烟当神仙。 当您收回掏出来的那根烟，您就已经给自己更美好的将来。 接下来第三阶段呢，我要跟亚博士呢，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大家好像都一般刻板印象会觉得原住民就是基督信仰，可是我发现到最主要是原民意识抬头，一些原民的中生代，所谓经济主力的这一群30到40岁的人呢，他们反而会觉得固然基督信仰是他们以前就有，这以前是指现在的六七十岁的长辈们他们就有，但是在原民意识抬头之下呢，他们会觉得主灵的信仰可能是他们目前比较想要追随的。 对， 就是说会变成说部落可以过复活节过圣诞节，但是遇到重大的庆典的时候，他们才觉得他们的一个举办的动力，或者说以后也许是灵魂的归处，我会觉得是一个信仰一个断层，或者是这种转变。可是呢，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原民青年，就是18到20几岁，这他们反而用一种某种程度的火热，这种火热是说他们会直接宣告说我是基督的勇兵，然后我就是要为基督的信仰而奋斗，然后把这信仰传开。 所以就变成说老中青三代对一个基督信仰在部落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这个阶段就来跟听众分享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先来请亚博士先，你先来自曝一下，你是属于老年人吗？ 当当当，哎，那讲，虽然我参加会议，名牌上面有给我写唐文显耆老，我要气死 对对， 我是那个嘞，70后的啦。 真的假的？你不是领补助了吗？ 没一口咬合， 我可以消音吗？ 我是那个，其实老实说哈，原住民意识抬头应该追溯到，我记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民国87年所谓的原住民运动把无缝推倒了之后，这个开始原住民的在过去的被压抑的一些情形就慢慢被解放掉。我是不晓得当时的一些活动的状况，但是我至少知道从87年之后原住民意识抬头，然后原民会的成立等等，开始加速对我们自己的文化认同的一个加速。在过去我记得哈，在我大概5、6岁的时候慢慢发现到原本在部落的一些教会已经慢慢开始越来越认同我们的周族文化，甚至于天主教方面他还会为了这个明天的周族的祭典在今天晚上会做一个祈福弥撒，他们这样已经慢慢一个融合在我们部落里面，一直到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个大概是60年代以后的小孩子就对于自己的文化认同会越来越重视。为什么？因为我们慢慢发现到我们再不重视我们自己只剩下原住民的脸啊！当人家问你的时候你是哪一族，然后你会说你是周族，然后人家再问那周族的文化在哪里，你认识周族有多少。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伴你激发创意及潜力，我是红兰。 哦哟，最近脸上一直长痘痘，这样叫我怎么去联谊啊？ 一定是太晚睡，所以内分泌失调了啦。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最近肠胃好像也怪怪的。 谁叫你宵夜都吃炸的？再这样，你平常沉默的肝都要抗议了。 那怎么办？我还很年轻呢。 快去做健康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吧，提早预防比事后治疗更有效哦。 提醒您，有些症状初期并没有发病征兆，透过半年一次的健康检查，我们的健康才会更有保障哦。 定期做健检，快乐每一天。 我自己当时回到部落的时候，我老实说我比我同年纪的朋友们比较慢认识自己的周族文化，在大学之前我根本没有再碰这些，然后再后来在协会工作之后我慢慢学习很多，而且跟这些政府部门的来往，我们就慢慢知道原来原住民文化是这样的热门。但是问题出现了，当你在觉得你参加你自己原住民祭典的时候，那你教会要不要去？这个是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你尊重我们的自己要追求我们自己原住民的文化，但是你教会要不要去呢？他会很多人有不一样的观点。第一个，很多人会认为说其实耶稣跟我们的天神是一样的，唯一真神就一样的，这个就是天主教跟基督长老教他们一样的观点，会是在这样，反正就是同一个神啊。很多祭典意义跟弥撒台上面的意义是有一点关联的，所以他们会找到一个关联点，觉得其实这两个是一样。只剩下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它是不过圣诞节的。 Bingo Bingo， 真耶稣教会它不过圣诞节的，但是它也不过我们自己原住民文化的祭典哦，你知道吗？ 您为什么讲这么小声？ 因为我 你怕被追杀吗？ 对，我快被追杀了。我讲这么小声是因为我对他们这一点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了，所谓的真耶稣教会这个部分还是没有办法融入到我们传统祭典，但是他们都是周族人哦。我 我也很尊重他们，我也不会因为他们没有参加祭典然后就会说他们怎么样，只是我比较纳闷的是这两个教会都可以去啊，为什么这耶稣教没有办法把它做成一个关联，我还蛮奇特的。我有时候也会问我比较好的真耶稣教的朋友，他们就是解释了很多给我听，然后我也很尊重他们。所以现在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哦，你注意听，连真耶稣教的年轻人都觉得传统信仰是该被留下来的，但是我还是要过期限纪念日啊，25号圣诞节。 先感谢文贤先分享到这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听众的来信点播，这是文贤的邻居安世宏先生。 茶太多做山了啦，我邻居安先生，你点什么我唱？ 他点哈林的星星堆满天。 怎么唱？ 问一下，那个安世宏是住在哪个部落？ 他住新美部落，他家是开商店的 哦。 他家最近推出好多商品，还有吃的哦， 吃的 很厉害。然后他最近也喜获千金。 对，哇塞，他们家有双喜临门。 所以你有没有什么话要祝福自己的同胞？ 安世宏先生，安世宏先生，请到村办公处。 不要闹他好吗？请你正经一点好吗？ 安世宏先生，你的女儿真漂亮，很像我上辈子的情人。 再给你最后一次。 好啦，那不闹了。安世宏先生有空来台北走一走啊，有空我去新美走一走，我们一起喝咖啡啊。可是到你那边只能喝保利达的。 现在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由安世宏先生所点播的歌曲，哈林的《星星堆满天》。 一点对爱的苦 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中正之声所制作的节目，用声音带您去旅行，我是黄建伟。 点燃我的心，想要再次旅行。还没有目的。 谁在哭啊？怪恐怖的、欸。 好像是竹子的哭声哎、欸。 竹子为什么要哭啊？ 你们人类太自私了。为了方便，无穷无尽的砍杀我们，破坏环境，我们不该哭吗？ 啊！我们不敢啦！ 各位听众，出门在外带双环保筷，既方便又卫生，别再依赖免洗筷喽！ 少用免洗筷，环保又实在。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晚安。 这里是国立政治大学中之声 FM 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今晚的 Peter， 然后来宾不用介绍。 哎呀，你妈妈那讲，我坐在那边也坐了快一个多小时。大家好，我是那个窗员。 不要乱。好，亚博士先生在现场陪伴我们过新年。其实我们刚刚的话题呢，最主要是代表亚博士这个年龄阶层，就是说中生代他们怎么看这个基督信仰跟、 我是新生代啊，不要不要， 最好是新生代、 中生代在我们部落是40岁以上，我还没有四字头哈、啊。刚刚你说， 我问一下你怎么看18、19岁这些人，他们是以基督作为一个信仰核心，并且努力实践的一个部分，会不会跟你们传统信仰有一些隔阂？我在这里先举例一个例子哦，就是说最近我在脸书上看到一个原住民、然后他就在他的那个学校寝室呢，他就贴一张很大的 DM， 他就写说这间寝室呢有4位基督徒，所以请勿在房间内拜拜。那就代表说他们现在年轻的一代呢，他们反而是非常坚持信仰，譬如说只能唯一信仰，不能崇拜偶像。那我也可以解释成他有排他性，所以他说不能在里面拜拜。当然贴这个的本身，那文贤怎么看，就是年轻的一辈，包括天主教徒、我的例子是譬如说在南投地利村、他们是非常的盛大的庆祝平安夜，不过就有一个原名弟兄，他也留言让我引起我的注意，他就说24到25是天主教开始基督教结束。反观这种现象，会不会跟你们30岁以上这些人 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想法？ 关于这个就是差不多19岁以下嘛，我好像发现到他们没有在上教会呢，还是我比较没有去上教会呢？我圣诞教友我去看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十几岁的，比较少。 你为什么声音越来越小声？很心虚吗？ 很心虚。 刚过完圣诞节、 对啊， 我告解办了没？为什么讲那么心虚、 我有那个呢，我是圣诞教友，圣诞节一定到。 博神父有跟你降服吗、 绝对有，绝对有、 所以你不用讲那么小声嘛， 讲那些点。我会觉得在都19岁以下到 应该说所谓的高中大学生这个阶段， 我发现到我们部落很少人上教会。第一个，上教会的时候也都假日嘛，对不对？大学生也很少回来。第二个，在比较重要的教会的日子，圣诞节的时候也比较没有看到。但是至少特夫也会是这样，其他部落的南山就是所谓的爱丽山南部三个部落，我想还是有一些年轻人会去上教会。 所以说北部比较离天主远一点，诶，北部应该是海拔高点吧，离天主比较近吧。 哎呦，其实就有一个问题在啦，就是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我还是觉得是个人心理层面的问题啦。 你觉得没有一种文化氛围吗？或是一种群众效应？ 答对了。 哈哈哈，你是讲不出还是心虚？ 来来过来， 你要做个音效，bingo， 叮咚叮咚。但是在我们的战绩的时候，都几乎会回来。 做自己该做的事，你就是最棒的。我是社科院院长王国瑜老师，你现在收听的是中正之声，今生今世 FM 88.1。 嘿、hey, 你这条抹布借我一下。 哎、那明明就是我的毛巾。 什么？毛巾这么脏，你不怕感染红眼症吗？ 天啊，红眼症不要来。你知道吗？毛巾不可与他人共用，而且应该经常接触阳光曝晒，若有破损或变色变质，应及时更换，避免滋生病菌而感染红眼症哦。 预防红眼症，从生活小细节做起。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您意想不到的观点及想法。我是影评人文天祥。 年轻人很火热的那种感受跟五六十岁他们对基督的信仰我觉得还是不一样， 差多了。因为现在的在我们部落年轻人应该是比较多是走向我们的文化这个祭典部分会比较多， 长老会也是一样吗？ 对啊，其实在我们部落我应该怎么真的呢，我们在我们部落19岁以下年轻人你说上教会的真的越来越少了， 所以他们都愿意参加传统的祭典 会比较多。因为这个就是这几年我们部落一直在推的东西也有关系，其实整个部落在推整个祭典文化方面的加重的部分也有关系，就 是这样特父也会变成全国最好的模范可是在基督信仰就弱了， 对，就相对的弱比较多，就变成是还是40岁以上可能会上教会，然后少许的可能30岁，然后再来你说19岁的有，但是真的比例就不多。 诶，那我问一下，你觉得平地的年轻原住民会不会比例高一点？ 我想应该会，因为他已经不在部落了，可能接受部落的那个文化洗礼会比较少，这是因为地方你住的地方的关系啊，关系啊。 我本来想说你们部落海拔高啊，应该是更靠近天主，太阳也照得到。 No，我们比较靠近我们的天神 Alpha Fury， 所以这是特富野的状况。 对，这是特富野的状况，但是未来会不会改变，天主教很厉害哦，儿童关怀站是天主教所举办，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可能给小朋友从打小洗脑，但是 等一下洗脑你以为我在睡觉吗？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我们文化课程也会打小洗脑。对啊， 我们是念文学院的，你讲洗脑这个音效免费 这变成就是从小就让他们知道耶稣跟天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慢慢他们会觉得你要未来你要信耶稣跟信天神之间其实会找到一个平衡点。因为觉得这其实原住民为什么都很多人信耶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刚还是觉得文化氛围跟同侪效应， 为什么大家都信耶稣，在过去日历时代之前就还是很多人信耶稣，你有没有想过荷兰人会不会逃到阿里山呢？1622年的时候荷兰人撤开了之后，他们多人就往阿里山这边跑，为什么他们会跑掉，会被郑成功那个海盗所杀，这是周主对郑成功的概念，有事没事在台南上岸把我们周主人在台南都逼走了。当时为什么很多人会信耶稣，这个部分其实是从这个一个典故慢慢来，如果当时是部落佛教先到部落也有可能，对不对？所以传统信仰跟现在的所谓的耶稣的信仰其实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啦，因为这两个都是求人向善嘛。 如果部落是多神信仰的话、或是祖先信仰的话、其实台湾的佛教或道教会不会比较适合你们？ 其实我们有自己的所谓的各世神，我们有土地神，我们有天神，我们有小米女神，我们也有战神，我们的神是属于无形的，不会像关公一样某个人很厉害在历史上很厉害就把他封为神，并没有，我们会敬仰他，但是他绝对不会是神，因为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的，耶稣他是有神像的，所以有一个像在那边，我们的神是没有的。 我是属于造物主之类的吗？ 对，造物主，小米女神，像丰收祭的时候是小米女神处理的啊，战祭的时候有一个战神叫 Yafafioi 等等，这些神他有各司其职啦。 好，那这个阶段我们先暂时来休息一下，我们要来播听众的来信点歌，来自花莲东部的 东部哦 古大哥，他是靠 古调， 我接不下去， 古大哥唱古调、 不是 应该蛮有 feel 的， 他是靠冲浪来做浮船的基督徒，他来点播一首 也是西洋歌耶。文贤，你以前有没有唱过，你有没有唱过西洋歌？ 有，我唱的西洋歌， 他这个是贾诩国本的 You Rise Me Up You Rise Me Up 这首歌。 你只唱副歌而已吗？ 对啊，因为这首歌在周不是周 周子 不是不是在 在中国好声音有人唱过。 古大哥呢要留言给我们听众朋友呢，就是希望呢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放下个人或团体的成见，然后向主呢走向真正的合一。我也把这首歌呢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 Oh, now, tomorrow I can be. 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没有烟抽的日子，没有烟抽的日子。 哎，没有烟咯，喏，这根烟给你啊。 没有啦，我在戒烟，还不是我女朋友说我在抽烟，她就要跟我分手。 哇，用不着这样吧？ 她是不希望我抽烟伤害自己，而她也不会被二手烟伤害。 对耶，我真是糟糕，都没有想过周遭其他人的感受。 各位抽烟的朋友，你知道吗？二手烟对别人身体健康造成的伤害，远比自我来的还要严重。 当年掏出烟的时候，请想想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健康把关，也为他们的身体着想。 Lord have mercy, Lord have mercy, Christ have mercy, Christ have mercy, Lord have mercy, Lord have mercy. Lord have mercy.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声音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今天呢，在现场陪伴我们的是来自阿里山的亚伯斯同学。那我们要来进入最后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就是我们要来分享我们的新年的愿望。这个新年的愿望呢，我要先分享一段关于福音书的话。我们要来选读《圣保禄宗徒至哥罗森人书》。 Jacob Joseph Samuel， 弟兄们，你们是天主所拣选的，所钟爱的圣徒，因此呢，我们要有怜悯的心肠，要仁慈，要谦虚，良善和忍耐。如果呢，对人有怨恨，就该彼此担待，互相宽恕。天主呢，宽恕了你们，你们也要照样宽恕别人，尤其是在一切事上，你们该有爱德，因为爱呢，就是联系全部道德的圆满关键。我们要来问一下亚伯斯先生，请问您今年有什么新年愿望？ 今年新愿望是我们部落的儿童关怀站能够顺利的继续下去。我知道教会资助有了，但是 国外基金会 不多啊， 他好像也捐助了一台车耶。 车不是问题啦，我们要让儿童关怀站多元化教育。然后第二点，我好像在广播一样。第二个愿望是希望我们部落的防火设施能够做好。 重点哦，是最近灰蛇处吗？ 对啊，今年我们两个部落哈，达邦跟特富野部落都灰蛇处呢，奇怪，十几年没有这样的。我们电线走火，这个是最重要的啦。我觉得因为我们部落很密集啊，我今年跟我们的部落的青年朋友会努力，我们把那个消防设施能够我们部落人自己做的，我们先做好不好？你看好不好啊？我自己的愿望，我希望我今年我能够知足就够了啦。我觉得生命不要浪费在钱身上，但是钱要浪费在我身上。 所以你的新年愿望是？ 我还是觉得啦，健康最重要啦，因为我毕竟生了这么大的一个病，然后癌症还好，现在也没有再出现任何的癌细胞等等。我觉得健康是我未来我之前要走的一个愿望，健康真的是当我进所谓的开刀房的时候，最后一眼的是看我的老婆，然后当我出来的时候，我第一眼看到的是我老婆。 然后我先谢谢的是天神，我们的天神，我再来谢谢耶稣。所以未来我会再更珍惜我自己的健康。 哎，问一下你现在你的豆子现在在销路好吗？ 我的订单正在排队当中，谢谢大家。哦，只是我的量没有那么多。 请问一下咖啡王子跟你的关系是？ 关系恶劣。 我们节目不打广告，不打广告。 对对，咖啡王子我跟他是好朋友啦，就是因为太好了所以才会这样念他。 我们可以公布商店名字吗？嗯， 可以啊，周竹园老板。 这个我会很快给他快转过去。其实今天呢，亚博士是我们这一集的最后一位来宾。 Yeah! 他去年也是我们那个阶段的最后一位来宾。 压轴耶！ 为什么都是我们最后一节来宾呢？ 耶哈！不要不要是最后一个生命就好了。 在这个新年呢，我的新年愿望呢，就是也祝福亚伯斯可以在身体方面可以获得更多的健康。 哎，感谢主 啊！记得要做复健哦。 啊，什么？我还没老到做复健呢。 OK， 保持健康。哎， 不过我的髋关节真的需要复健呢。 也祝福你跟主能多多接近，多多沟通。 我家可以看到那个教会的十字架了。 啊，那就好，那就好。然后我也祝福我的家人，就是身体健康平安。然后也感谢主的一切的祝福还有保守。然后我也祝福我的博士论文可以赶快完成， 赶快，这个才最重要。 然后第三个愿望就是愿天下的 有情人 圣诞节不是为了那个事情好吗？ 今年是什么年呢？ 今天是马年嘛。嗯，对，然后明年是羊年。然后呢，也祝福全天下的听众朋友呢，然后身心健康平安。有机会认识主的话，可以多认识他一下。 Peace， 世界和平。 然后也为我们现任教宗方济各为他身体状况祈祷。那最后呢，我们要来请亚伯斯先生来唱一首歌曲， 唱一首我们那个也不算是古调啦，就是我们50年代的一个原住民的我们周族的歌哈，它是塔山之歌。我先跟你介绍一下，塔山是周族的圣山哈。我们祖灵好的祖灵吼，啊，就是公吼，那个平常做人好好有做的会回塔山。塔山在哪里？在莱吉部落。通常人做不好的吼，平常没有好好做人的吼，不能去塔山。 那你要唱塔山之歌。 对，来。哎爸爸是日哎哈呼，做着做那大富营屋。啊我说祝我小恩。地西佛大波斯巴妈妈没有意义是不是不得妈红过大富人物哦哦哦哦呀人家都我也很发抖一米你哦一呀那那哦呀人家都我也很发抖一米你有一呀暖哦。谢谢大家。 Thank you.